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他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孩子马上要开学，我听说都返校了啊，防疫还是别松懈。听众支持我感谢，大家都得听国家啊，这个那是必须的。我这么说大家能听明白吧？国家，哎，咱们都得听国家的，打疫苗听国家的，防疫呢啊，防肺炎防传染听国家的啊，说这个机动车礼让行人听国家的，你看看，必须的啊，国家是吧，咱们国家就是好人多。这个一上来啊，简单的先说两句啊，稍微的暖暖场，等等大伙儿，哎，等大伙儿都来。有朋友啊说了，可能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啊，在路上正忙活哎别的事情，来的晚啊，咱就多絮叨几句，是吧？等等锄禾呀，啊，复古啊，杜尚啊，哎，是吧？这个毛毛啊，哦，毛毛来了，哎，你看啊，这看差了，可以，都行，都行啊，哈哈，等等大伙儿，一个呢，来的朋友啊，说有知道的，有不知道的，天天说啊，这是我们单位要求的。拿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用这个听广播。那么这个周一到周五呢，咱们直播这会子，您可以哎用这手机呀，哎这个听听上头有话里话外聊天室，欢迎大家进来互动交流，啊跟这热闹，结识新朋友。啊，这个哎，不忘老朋友，来的都是客，李欣呢全凭嘴一张。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了解不断更新的新闻。再有一个呢，这个解释一下，这个有听众是知道，但是呢也备不住保不齐说不准，有个别的同志不太了解这个广播呀。当然您要是念字儿啊，这一个一个字儿这么念啊，这叫播音啊，传统上咱们这个官方的说法播音，老百姓说就是念字儿，这个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念啊。但是呢广播节目可不是只有这一种，还有说话的，就是主持节目，这个就不能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念了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不是念字儿，这是跟您说话啊，甭管是北京话还是以北京音为基础的普通话，这里头都有清音。如果说没有清音，这么说就说话来讲啊，一定不好听。哎，这就成人家说相声啊，人讲那笑话了。举个例子，咱们说这个北京人说话有这感叹词，其实啊，有些感叹词 也是属于普通话，带一点地方的表述方式，但是它的发音您记住，普通话发音。那这个不是咱们矫情，哎，凡事都得讲道理，实事求是啊。比方说北京人有时候，当然也不是都这么说，有些个那个啊大婶子呀，上年岁的啊，哟，妈爷在，妈爷在啊，这个要是这要是读成重音了，走大音不好听。没有这么念的，北京人之间见了面，哟，妈爷子，这听着太别扭了啊。国家，对，这是正音，读清音，国家。哎，你看，表述的是同样的意思，没有区别啊，都得听国家的，咱们国家就是好人多，闲言少叙。嗯，我瞅瞅哟，你看，说等他们来了啊，都到了啊，都到了，没看见锄禾，你看今儿翘班了，可能是锄禾有勤务哦。这说的哪位啊？咱们聊天室的热心听众朋友啊，这说一句啊，说一句，这个昨天呢，这再多说一句啊，这也因为什么呢？昨天我们的这个电台总机呀，接到一位热心听众王阿姨电话啊，说是找这个立新啊反映点事情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后来我想了想，因为这事儿呢，我们电台呢，这个不是直接来管这个事儿啊，这个甭管是不是我们直接管，都得给您回复。回复的话呢，不是通过啊给您打个电话什么之类的，回复也是通过广播告诉您这怎么办。后来下了节目之后呢，我想了想啊，因为这个事儿呢，应该说啊，属于咱们这个北京市民热线12345工作范围，反映过去了啊，人家很热情，后来跟这个当地的有关的他们这个叫什么社区呀、啊街道之类的，哎，这联系上了啊，人家那边也给我回复，还问呢，这事儿完了弄那这个弄得了之后是跟您联系，跟王阿姨联系，我说您就跟王阿姨直接联系就行了啊，因为是人家反映这个事儿啊，咱就说啊，凡是以后碰上这个事情咱都怎么来啊，欢迎大家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想法打我们电台总机，具体数码我还真不知道。对对，给您了解一下，回头告诉您啊，当然这个愿意的话啊，特别欢迎大家打啊，天天打都成。嗯嗯嗯，我们能这个能体谅是吧，我们能理解，我们能理解。嗯嗯，闲言少叙，就说这个好人多，咱国家好人就是多。是啊，你看陕西咸阳，嚯，不只是好人，哎呀，这还是一位啊有功夫的。这是咱就说啊，小时候听评书看那个什么什么各种的那个英雄演义之类的啊，古代的故事，明英烈呀、啊、大隋唐啊、水浒传呐、三侠剑呐、人家那个家里那个长辈包括学校老师啊，紧着说跟你说啊，这些故事都是假的，没有真的啊，这都是后人呐、加工的，跟这个历史上这它不是一码事。那你就说这个什么什么力举千斤闸这样的，呵，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啊，嚯，这口大刀啊百十来斤，没有没有啊，那个他不行，那不科学，对吗？说的对。但是哎，这当中啊也背不住有特例。是啊，陕西咸阳有一位87岁老人家，老侠客，不是老病号，嗨，突然之间在家中，哎，这个得了疾病了， 什么疾病咱这就不详细说，因为人家这新闻里头没交代，估计就是老人嘛，心脑血管之类的。哎呀，打了电话了，赶紧叫救护车过来救援，120。那说行了，别温了，就他这他路上他道长啊远呢、啊。到了他们这个这大爷87岁老大爷他们这门口啊，家门口不是，小区门口，可是啊，坏了，进不去了。这一般啊，这就说啊，这其实也是一个物业社区管理的这个事情啊，顾了这头他忘了那边，叫什么，有个成语叫顾此失彼了。小区门口估计啊，可能是车来车往，车也多，回头这个又是网约车出租啊，又是业主的车出了进去，容易把这个小区这门堵上，不方便大家出入，可能因为这个产生了什么纠纷啊之类的。有人反映啊，打电台总机找立新啊，对，立新给帮忙反映到12345。对，就是甭管怎么说吧，反正人家他这个社区就是这个物业吧，物业行了，咱呀这样，小区门口不许这个在这儿停放车辆，哎，车的话呢，这进出这个小区里头不能进出啊，你车来了你进地库这可以，门口不能进去。他这想的是广义的啊，凡是车都可以，可是他忘了这儿有一特例，什么呀，救护车，这你得让他进去。您看这个读音啊，走的是清音正音，进去，得让这救护车开进去，但是呢走清音，这是这个口语化的表述，进去啊，你要老念进去，这听着别扭，对吧？哎，跟那个国家是一码事啊，就这个救护车它得进去啊，得开进去，但是呢不许可了。哼，为什么呢？不是说了吗，不让车辆进去啊，不让车辆进去。嗯，那个说您还是直接进去吧。对，就说呀，他不让进去啊，可说呢，门口弄那大石头墩子，嘡，也不打哪儿运来的，好家伙，哎呀，假山石啊，大石头墩子，这个了不得，直径60公分，每个大墩子重300公斤，600斤沉，大石头墩子跟门口这儿蹲着，那行了，那车都进不去了。可是呢，是你门口是清静了，谁成想今天你看特殊情况把救护车拦到这儿了。哎呀，这里头家属着急，赶紧进来，这个老头心血管心脑血管得了疾病动不了啊，能不能走下来？能走下来还用着叫救护车呀？对，那肯定啊，一般的救护车都得开的单元门口，然后救护人员拿着担架上去把病人搭下来，车进不去。哎呀，这个着急呀。这个时候救护车里头闪出一人，就这司机师傅，这人呢姓文，这名字听上去就不是一般人，真事儿啊，本人的名字姓文，哎，就那文昭关那个文啊，叫文一敏，你听这名字，哎，不是一般人。文师傅一想，那这个不赶趟来不及了，特殊情况我来吧。下了车之后走到这个那挡在门口那石墩子切近，把这腰往下一塌，一毛腰啊，这双手绑抱住这石墩子。他之前问这保安来着，保安也没辙， 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们这你看考虑不周，这进不去啊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不要紧的，救人要紧。我就问你一件事儿，这文师问保安，这墩子是跟这地面是连这个粘在一块儿的吗？有那用那什么什么石灰呀、啊、什么之类的给粘住了？不是不是，这墩子是能动的，可以动是吧？好嘞，你闪开了。只见这位文师傅抱住这石墩子，这腰往起一挺，两膀一晃，你给我走着开。好家伙，这石墩子就愣是让这文师傅给抱起来了。走着，嘿，那位说还得往上头举，别介呀，这又不是奥运会啊，他又不是战旭刚，是吧？人家这就是为了把这石墩子给抱到一边去。搭开了石墩子，救护车开进去，把人救出来。你看看，嘿，好人多吧？你瞧，咱们国家必须的。哎，有一位大姐，湖北啊，这个实验的事情。哎呀，让人家给骗了。那位说，您等会儿吧，这叫好人多呀。嗨，假的。不是，你说有实话没有？不是，他这是一个很曲折的故事，有反转啊。湖北实验刘大姐，她这个到人商场啊什么地方，她换手机，换了手机之后呢，这个人家有促销啊啊，跟他说呀，哎，祝贺您啊，怎么了？这个您中奖了。哦，中奖了啊，中了一箱子牛奶，不是，两袋鸡蛋，也不是，四包饼干，哎，呵呵，不是，那个什么，中了一个大件，哦，冰箱，不，比这个还大，能走，哦，能走的冰箱，冰箱能走吗？赶紧的，赶紧的。哎，这刘大姐得这信儿之后，高高兴兴的跑银行汇款。但是呢，银行的工作人员说不行，不能汇款。哎呀，你们这挡着我中奖。不，这有可能是诈骗。这咱们叫警察过来吧。啊，你等会儿那个说你他不是那个这个刘大姐中了什么了？跑他去银行干嘛？哦，领现款。不是，就是领奖之前他要先给人家那个啊那个买卖家商家汇款。哟，那位说你看骗局，指定是骗局，没听说过我中奖就中奖，我凭什么给他汇款呀？您别着急，听我慢慢说啊。首先得问他中了什么。中了什么呀？中了一辆汽车。知道了，湖北实验是吧？那是汽车城，咱们新中国汽车工业俩摇篮啊，俩摇篮。哎，新中国一成立，这俩摇篮没隔几年，头一个在哪儿？在东北那嘎子藏村。对，解放牌汽车。哎，那么实验呢？东北那叫什么玩意？那叫什么厂子来着？东北那藏寸一汽呀，哎，实验这个叫二汽，东风大卡车。哎，对，啊，这个刘大姐中了一辆东风大卡车，嗨，就中了一辆汽车，什么车咱不知道啊，这不重要了，不重要了，也未准是人家实验生产的啊。对，就这么一说，那说他中了汽车就赶紧去店里头提车去呗。啊，不行，人家他得先把这钱给人交上。什么呀？那叫买车啊，不是，交7000元钱。你看那位说，你这就没道理了，我是中的奖，我凭什么交7000多呀？可说呢，银行员工小陈发现了这里头有猫腻。哎，这也是咱不能走这个，完全走大音，这听着太难听了，必须得是，哎，用这轻音读猫腻。没听说念这个字的时候叫猫儿腻啊？您听过吗？没有，听着太别扭了， 这里头有猫腻。小陈一想，报警吧。民警到了现场之后，民警也是将信将疑啊，只是听人家这么说，哎呦，这个表面上判断这事儿是不太靠谱。问这个陈大姐，您是怎么中这奖？说是买手机啊，中的什么奖？中辆汽车。干嘛给人汇款啊？人家说了，这是手续费啊，这个该我出的，这钱车都是我的了。你看他这个挡着不让我这个汇款，别，不着急不着急。这样，民警说那个人家有单位没有？就这个手机，这个他这个联系这厂商啊，中奖吗？给你这车啊，这车这单位有吗？有啊，这个他们这个手机这个商家的这个电话经理啊，什么负责人的电话您有吗？有，打电话把经理给叫过来了，您过来给解释解释啊。经理一五一十这么一解释啊，告诉您说这个呀，哈哈哈哈，还是真的，这啊真是中了个奖啊。对了，中间他是得交点手续费，然后这车他提走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事闹的，你看看，当然多个心眼儿，多一层防范，那也是对的。民警和人家银行员工做的那绝对是没问题。哎，国家好人多，必须的。好家伙，花洒能救火，您听说过吗？传说中的花洒啊，这个在这个救火车没赶到之前，它就是那救火的神器，没听说过。你看，所以说一说嘛。哎，广东珠海有一位大老梁。大老梁啊，在那天在家里头，家中闲坐无事，突然之间感觉提鼻子一闻，这谁家糊了？这是啊，煲汤煲的，广东人嘛，好喜煲汤，不对呀、啊！哎呀，但见啊，他们家戒饼儿不是对门啊，是那窗户外头啊，应该严格说那不叫戒饼儿啊、窗户外头。窗户外头是等于是楼跟楼挨着，当然他这楼相对近，窗户之间隔得不远，那家着了。哎呀，大老梁就隔着这个窗户玻璃就喊啊，哦呀，着火了，快点救火呀，哦呀。别哦呀了，就说嘛，人当地那个方言土语嘛，是吧，哦呀，那边没反应。大老梁一想，坏了，这可能是主人不在家，他在家他着了他自己知道啊，这还真麻烦。那边打电话叫这个消防过来，他中间有时间，这火苗子，这火可不等消防车。好家伙，这火苗子蹭蹭蹭蹭蹭蹭，嘿，好，打这窗户里往外窜，眼瞅着要把楼上燎着了。哎呀，大老梁这个急呀、啊、到了厨房啊，拿了个脸盆接了水，就隔着窗户往那儿泼呀。这一泼过去啊，火苗子倒没见弱，楼底下嚷嚷，这谁呀、啊、这是，哎嗨，水都泼下去了，那这他够不着啊，哎你这怎么办，嘿，情急之中大老梁嘿心生一计，到了那个卫生间，板儿打墙上就把这兵刃摘下来了。哦，青龙偃月刀不是，丈八蛇矛枪也不是，就是他们那个洗澡用那花洒。这行，是啊，把这水龙头开到最大，花洒你想它能喷射呀，噗，这水就喷出去了。大老梁攥着这花洒，隔着窗户唰啊呲。那位说听出来了啊，火灭了，你瞧，火灭了不是吗？这都是好现象，当然也有个别的，也有个别的啊，有那个不规范的，不地道不厚道的，有那个别的事情不能不说呀，是吗？当然了，也怕您说了之后吃不下饭呢啊，要不然等会儿吃吧。哎，水煎包，你看，哎，这好，这个得以都好这口是吧，你看，尤其是南方人吃这水煎包，人家管这个不叫包子， 北京人叫包子，南方人叫馒头。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，馒头实心的呀，但是南方人不吃馒头，他们管包子就叫馒头，叫生煎馒头。啊，对了，你看不知道的咬一口以为嗨一个馒头，哎，煎馒头不是吗？嗯，一口下去刺儿，好家伙，里面那油喷出四尺多高，哎，哈好。但是这个不是啊，这不是安徽合肥被人网友拍下来了。那个早餐车，早餐车这个是许可经营的啊，这个摊主啊收了摊之后，哎，这个啊这什么，他拍摄的时候不知道他已经收摊了，就看他呀，这不是夏天雨多吗，路边有积水。那说行了啊，别说了啊，受不了了啊，这开始反胃，哎，大概其您明白他那意思，什么意思啊，干嘛呢，这是路边积水，拿个罩里啊，不是拿个舀子啊，拿个葫芦瓢，拿个瓢咵快出来啊，放到锅里，哎，把那笼屉往上一搁，码好了包子，哎呀，那说这什么人呢，这是可说呢。后来据说人这事儿曝光了，大伙说这怎么意思，这是这啊，拿这个蒸包子。后来一问啊，啊不是呵呵，他倒是拿这个路边的积水啊，啊拿那个瓢舀出来，不是为了蒸包子，哦，他是为了洗那笼屉。嗯，呵，这也太够呛了，你看看，你就这事儿闹的，你说这个是不是食品安全，这是大事儿吧，大将生来胆气豪，历史悠久是老字号。虽说买卖年岁高，但也不能吃劳保。啊，劳保可以啊，劳动保护吗？不是，这劳保是就因为老字号，他认为有了天然的保障了。啊，有这个事儿。当然也有的老字号啊，这个老是想着咱们得创新，这对了。这是应该的。广州日报就说这个老字号赶这国潮，国潮就是咱们国货的这个，哎，这得成为一种潮流啊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，一形容这东西好不好，哎，这个真潮，过去老说外国货潮，你看咱们国货自个儿咱们也跟上时代吗，是不是啊，与时俱进，咱们国货也国潮，哎，国货一样是很潮啊，简称叫国潮。有这样的，哎，还真是有的，那老字号有的那个，你看人家茶叶铺给您卖冰淇淋，哎，冰淇淋嘛，哎，你看是抹茶的，是什么啊，茉莉的，是高碎的，是啊茶心的。那位说，那您说这就是茶叶，不是，就是说它不同的品种啊，这我举个例子，这算是经营的不错的，算是个品牌。我听着外地有朋友说了，到北京啊，咱们的这个王府井逛一逛，就盯着这个啊，他们这家门口门脸门口老是排长队，有时候大冬天的啊，你都没明白这天儿，呵，哎呀，大雪花飘着，呵，天上下雪赛鹅毛，哎呀，呵，这个年轻人排着长队跟那儿吃冰激凌啊，嚯，哎呦，好了好了。哎呀，真是啊，这个啊，他就喜欢这个吗，这就叫国潮啊。但是呢，这您记住啊，人家广州日报说了，这个创新是关键，但是更多的咱们还是强调品质，品质是保证。有些个别的国货的老字号，他说那是创新，其实是个噱头啊，哎，就拿这个说事，主业要是荒废了，您老拿这副业跟这儿填活人找钱儿，这个作为老字号，这个能不能持久可不好说。哎，所以人家提这个醒啊，你这个就算是老字号，其实更重要的，包括咱们说那冰激凌什么之类的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什么地方，人那服务做得好，哎，服务贴心，大家才买账。 有些老字号那服务啊，说实话吧，啊，也是太老了，太老崩了，不是老，就是他那个太陈旧观念，包括服务的方式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这叫什么倚老卖老，哎，这就不必要了。所以说嘛，京剧里头当然不是老字号，但确实有这样的情节，这样的人物。是啊啊， 不由得哀家啼春晓，道人做事太狂傲，要人驸马不听得饶，狂人受累天悲号，为娘天一日不晓大摇大摆，开狂啊 你看看这个是吧，秦香莲嘛，老国太啊，对呀，有这个事儿吗？哎，倚老卖老，对，就说呀，就说呀， 小公文三条里大大坏， 你看看辕门斩子，哎，对了，老太太，哎，对，说这话啊，希望老字号更加的发展壮大，哎，老字号的品质，老字号的历史，老字号的文化，老字号的精神，必须得更好的来传承，这都是为他好啊，哎，对了啊，这个话里话外，这个咱听清楚，这都是为他好。抓紧时间再多念叨两句。北京日报说了啊，11月份起超标的电动自行车上路，再上路那可就说不过去了，这么长时间再上路就得扣车罚款了啊，这不过是手段，提醒大家赶紧置换啊。那么另外呢，北京青年报说，驾驶员不礼让行人怎么办呢？今后要记入个人信用档案。哎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接茬来听，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这个新闻天天谈，明儿个聊天室回见了您嘞。